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文教组的节目《一剧之本》。今晚同大家主持节目的咧，继续有小弟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啦。咁同埋咧，今个礼拜有阿诗啊，钟燕诗同我哋主持嘅。Hello， 阿诗。 Hello。 今日阿诗带咗一个咧剧本，而呢一个剧本咧就系一个好特别嘅剧本，我真系觉得，因为我就通常睇戏嘅多啲啦，但系喺睇剧本咧就冇各位咧就咁多嘅经验，但系睇呢个剧本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哇头都晕晒，究竟即系啲角色边个打边个啊，究竟想写啲乜嘢啊？咁一阵咧真系有好多问题咧要问下阿师同埋问下饺子啊。咁但系今日咧呢一个剧本究竟系乜嘢咧？就系叫做《荒漠行人》啊，跟住一个冒号 OS 一咁样。咁呢一个剧本嘅来源咧，其实系一个本地嘅舞台剧嚟噶喎。 系啊，咁呢个《荒漠行人》剧本咧，咁个作者就系胡景阳啦。咁佢就系一个好新嘅编剧啦，咁佢最主要咧都系同狼人剧场去合作啦。咁 狼人剧场， 狼人剧场 唔系狼人， 狼人剧场合作嘅。咁呢个荒漠行人咧，咁就系喺最近先至系公演嘅。 系啦，喺今年嘅六七月左右啦，咁就上演过啦。咁而我哋依家咧就攞住个剧本去慢慢细阅嘅。咁又真系要问一下阿诗啦，呢一个戏你推荐俾大家喎，有啲咩特别之处咁咧？ 我觉得因为其实呢个戏咧，虽然话啱啱先上演啦，咁但系你见到佢系 OS 一啊嘛，咁其实咧佢系有即系之前嘅版本嘅，即系佢系有一个比较再初步啲嘅创作者，再之前嗰年咧就发表过嘅，即系啲独剧啊咁样。咁其实我两次都有去睇啦，咁我就觉得呢个剧本俾我嘅感觉相当之特别。咁佢里面咧，头先好似冯杰咁话，喂，有啲嘢系真系睇到头都晕嘅。咁咧，就算我睇演出，即系尤其是我第一次睇独剧展演嘅时候咧，咁就都系有一种哇，讲乜嘢？边个嚟噶呢个？点解咁样？咁但系你俾啲耐性去睇到最尾，你就会忽然间有一种打通任督二脉嘅感觉。咁所以而呢一种感觉一直都即系我对于呢个戏一个好强烈嘅一个印象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呢个系咪都算系一啲所谓嘅新文本咧？因为好似同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一啲所谓嘅经典嘅剧本咧，个味道好唔同啊。 系因为佢嗰、那个嗰啲所谓嘅六个 W 啊，即系譬如 即系咩 Where 即系佢其实系冇。冇一个 where 喺度，即系冇一个好清晰嘅地点喺度啦。咁亦都when 亦都个时间性唔系好清晰嘅，应该系好似系而家发生嘅事啊咁样。咁 who 佢亦都系个嗰个名咧，系好多都系用你我他啊。 即系我哋睇剧本上面啊，嗰啲角色个名咧，就真系依家讲一讲先，就系分别有我啦。我唔系真系我，系个角色叫做我啊，咁我就大家明啦，应该。OK， 跟住仲有咩咧？仲有他啦，即系男仔企人边个他啦，跟住仲有女仔嘅女字边个他啦。咁就咁样睇，我已经觉得咩啊？我他他咁 P 啦 ，P 啊咩？跟住咩嚟噶？有啲难读啊，起码即系我同人哋讲，我今日演个角色，我演个角色叫做我。我演嘅角色系他，边个他？男仔他，乱晒咯。 变咗其实系好个感觉系好似新文本，即系或者德国嘅一啲成篇就全部都系文字啊，即系同埋佢都几多 monologue 嘅，佢都不断出现一啲 monologue 嘅。但系佢讲紧嘅嘢咧，又好贴近我哋嘅生活噶，即系网络啊，即系。 里面嘅内容好贴近，咁变咗佢依个嘅剧本嘅环境咧，好似冯杰头先讲话佢觉得好有诗意啊，成个剧本同埋好有想象空间咯，我自己会觉得。 系啊，佢嘅感觉都系比较似新闻本嘅嗰种风格多一啲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话传统嘅剧本就系嗰啲头先饺子讲啦，即系有时地人，即系首先你见到个剧本，你就会见到时地人三样嘢咁啊列咗喺度，然之后咧就会有一个、两个或者以上嘅人物就喺度对话，咁而嗰啲对话咧通常都系即系比较写实一啲，或者系比较反映到表面上你见到嘅嘢咁样，咁但其实我内心里面讲紧啲咩，即系例如我同你讲紧你好嘛，咁其实我内心系闹紧你嘅。咁我哋就唔会见到内心嗰个写出嚟㗎嘛。但係呢佢呢个即係新文本或者即係呢啲其实我觉得而家系比较自由啲嘅文本嘅方法，佢就比较倾向啲小说嘅感觉添嘅。咁就系、是、其实呢基本上嗰啲你我他，即係今次佢就用咗我啦同埋两个唔同性别嘅他都有用啦。咁但係其实你就会发现呢我呢个角色同埋男仔他嗰个角色呢佢应该系同一个人嚟嘅。即係只不过呢佢其中一个就会不停咁样论述佢内心嘅状态，即系就话嗱，你而家就觉得自己傻咗系咪？头先咁样做法，嗱，你而家就觉得肚饿，不如食个面啦咁样。咁佢就会即系不停咁样用一种方法去呈现佢嘅内心嘅状态咯。咁而呢一样嘢都系即系我觉得系传统嘅剧本系比较少见。咁所以其实点解你会觉得啊，佢好似好新文本啊，或者即系我哋唔可以用一般嘅戏剧嘅处理方法去解读或者去演绎佢啊？咁就系咁嘅原因咯。 但系阿诗，你喺入剧场入面睇呢一个演出嘅时候，会唔会冇咁乱呢？即系我依家讲嘅乱系，我哋喺文字上面睇到，喂我他，跟住另外一个他，跟住我哋就联想唔到啊边个打边个，究竟做紧啲乜嘢？咁但系入到剧场，应该就系、是、对于啲角色嘅本身已经一无所知啦。咁透过佢慢慢去做一啲嘢，然后知道多一啲嘢咁样啦。咁而好似喺文字上面仲难理解过喺剧场入面。 我一定会啦，因为其实我未收到呢份剧本之前咧，咁我睇演出我都唔知道佢啲人名叫做我他他噶嘛，我就系见到有几个演员就演绎咗呢一扎文字出嚟，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咧系冇咁乱嘅。咁我相信我完全理解你哋净系睇到剧本嘅时候，应该需要探索一阵先知道其实系边个啊？呢个又系边个啊？咁样样咯。 系啊，咁呢个亦都系好特别，我哋又可以喺一阵啦，讲完个古仔翻嚟，再同大家讲多啲，究竟《荒漠行人》冇好 OS 一呢一个嘅剧本嘅一啲特别之处啦。 一劇之本，主持鍾燕姿、施淑婷、馮傑。 大家好，我哋翻到嚟一劇之本，我哋继续讲我哋嘅剧本《荒漠行人》冒号 OS 一嘅。 今次嘅剧本系由胡景阳编剧啦，系浪人剧场喺2016年啦，即系今年啦嘅六月尾至到七月嘅时候上演嘅一个演出嚟嘅。咁今次呢个剧本嘅特别之处，啱啱我哋提过，就系喺角色上面咧，就系用咗我啦、男仔他啦、同女仔他啦呢三个主要嘅角色咧去叙述。咁而一开始我哋就见到呢个我。呢、這個我啦，咁但係咧，佢係住喺一個大廈入面咧，而呢個大廈入面咧，佢窗外面咧係對住一個好大嘅屏幕嘅，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喺依家香港市區好多時候窗外面望到都係一啲譬如啲光管啊或者招牌啊等等，咁而呢一個我咧就係出邊一個極大嘅屏幕嘅，咁我哋就喺度諗，究竟呢一個我係一個乜嘢嘅人咧？咁即係我其實一邊睇嘅時候都喺度疑惑緊，究竟佢係做啲乜嘢㗎？喺我哋依家用嘅術語，可能佢係一個無業嘅所謂廢青或者乜嘢啦。咁佢一個年輕人嘅，可以話係嗰啲 KOL 嗰啲啦，即係 Key Opinion Leader 咁樣啦。咁佢就係喺網上面咧出好多 post 嘅。咁佢個 Facebook 就有3000多人 like 嘅咁樣。咁佢亦都會做好多即係一啲煽動嘅行動啦。譬如係即係佢都會講過，譬如我唔中意嗰個圍欄嘅，不如叫人哋拆。咗佢啦，跟住呢个围栏冇鬼用噶，点点点点点啊，跟住引发咗啲讨论，咁然之后咧嗰一晚咧开始就有人就真系走咗去拆咗嗰个围栏啦，跟住咧就开始堵路啊，跟住做咗啲行动，跟住就可以带出到原来佢系有一定影响力喎喺网上面咁而同时间佢亦都系一个半个嘅一个 hacker 啦，即系佢一个黑客会 hack 入去人哋嘅 account 入面睇人哋啲嘢嘅，咁佢就系一个咁样嘅职业啦。 再讲远啲，究竟佢嘅故事系点咧？咁原来佢有一个嘅女朋友嘅，佢喺个剧本入面咧就会讲一个叫张曼华嘅女仔，咁诶同佢分开咗啊，咁佢亦都尝试过用一啲方法咧，去喺网上面，譬如又系用一啲黑客嘅方法咧，去搵翻阿张曼华，但系咧就一直都入唔到佢个 account 入面啊，又加密咗啊，又成日转 password 咁样，睇得出佢好似好留恋呢一个离开咗嘅女朋友咁，但系我哋又唔知道好似发生緊咗啲咩事㗎喎咁。咁喺个故事嘅当中呢亦都穿插住其他嘅一啲人物㗎喎。咁就包括有一个叫做德日俊嘅人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现实入面我哋生活上面真系有嘅一个人物嚟嘅。咁系一个牧师啦，亦都系一个科学家啦，一个嘅考古学家啦。咁你知以前啲人就一脚踢乜都系佢啦，叻嗰啲人都乜都做晒㗎啦。咁讲到佢曾经有一次喺沙漠入面做一个考古工作。咁喺个考古工作嘅时候咧就遇险啊，跟住就争啲俾啲即系唔知俾啲风沙 咁啦， 吹咗去边度咁样啦，跟住就喺个沙漠入面写一啲信，就系俾佢嘅太太咁。咁而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喺个故事入面咧间中会出现德日俊佢喺沙漠入面嘅一啲书信。咁另外仲有一个系斯诺登。咁斯诺登就系大家知系边个啦，唔多讲啦。咁但系无啦啦就会讲到佢喺香港当年啦，就发表原来美国有啲 监听啊， 系啦监听嘅一啲行动啊。咁佢将佢摆咗喺个剧本入面，亦都会有一啲篇幅去讲到嘅。呢一啲嘅材料加咗入去之后咧，我哋又睇翻我呢一个角色咧，佢究竟个故事系点样啦？但系其实佢嘅故事系点样咧？只不过系讲紧佢做紧一个嘅实验，佢喺网上面佢要做一个24小时不断出 post 嘅实验。我諗到啲咩就即刻打出嚟，諗到啲咩即刻打出嚟。佢話希望下佢依家 Facebook 有3000個 like， 咁我就要喺呢24小時入面就去出3000個 status 咁樣去不斷咁做呢樣嘢。咁但係不斷喺度做嘅時候咧，做到啲人開始去厭倦啦，喂你講乜嘢啊，亂噏嘢咁。開始佢嗰啲 followers 咧都開始離棄佢啦，唔理佢啦 ，unlike 佢啦 ，block 咗佢啦，跟住佢好似開始有啲精神崩潰嘅狀態啊！咁到突然之間有一個位咧，就係講佢一直以嚟咧，咁就有一個偶像嘅，咁、那個偶像咧就係一個日本嘅女優，咁就叫做大空由真咁樣啦嚇。咁講緊佢一直都好仰慕呢一個嘅偶像啦，咁而突然之間有一日就發現呢個偶像佢死咗。咁原來咧，佢一直以嚟咧係有一啲嘅病，但係冇同大家講嘅。跟住咧喺呢個我正想去睇下呢一個女優嘅一啲作品嘅時候咧，就喺窗外面嘅大屏幕度發現，原來咧呢一個嘅偶像咧已經死咗啦。跟住佢突然之間好似有啲崩潰嘅狀態，好似揾唔到一個出口啊。咁到最後咧，佢真係喺個人嘅精神狀態崩潰底下咧，咁佢就攬住嗰個 mon， 跟住就倒地啦。咁然之後咧，唔知係真定假嚇。咁佢嗰个嘅前女朋友啦，咁就出现咗，揽住佢咁同佢倾谈过，咁就大家就发现，咦，原来呢一个女仔一直以嚟我哋即系喺个剧本入面叙述叫做张曼华嘅女仔咧，佢唔系叫做张曼华。佢係有另外一個名嘅，但係喺個劇本入面都係冇交代到究竟啲人嘅姓名係乜嘢嘅。咁而講到究竟點解呢個女仔會離開佢咧？咁、那個女仔就講咗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以前中意，依家唔中意咯。咁就係咁多啦。咁然之後就好似我哋得到一啲嘅答案啦。咁但係又好似到最後好似乜都得唔到，咁而喺個劇本嘅最後入面就又係講翻阿德日俊佢嘅一啲書信啊，佢最後脫咗險，跟住咧就喺個沙漠入面出翻嚟啦，然之後咧就同佢嘅太太，亦都有太太一啲回信俾佢啦，咁樣，咁然之後個故事就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今日我哋嘅一劇之本咧嘅主持继续有小弟冯杰啦，亦都有饺子施淑婷啦，亦都有阿施钟燕诗喺度嘅。 Hello， 今日我哋带俾大家嘅劇本系《荒漠行人》冒号 OS 1嘅。我第一时间我真系想讲下呢个嘅劇名啊， 荒漠行人啊，荒就系荒凉嘅荒啦，漠就系我哋讲荧幕嗰个漠啦，咁、嗯、行人啦，然后冒号 O S 日，究竟系乜嘢意思呢？究竟睇完呢个戏之后，呢、這个剧名啊带咗啲咩俾大家呢？咁啊好啦，两位有啲咩高见 咧？咁我讲咗啲我觉得最即系一望就见到嘅嘢先，即系咧。通常咧，荒漠呢兩個字以前咧未有呢個電腦嘅年代咧，呢、這、一個漠就只能夠得一種漠嘅啫，就係、是、沙漠嗰個漠嘅。咁但係咧，佢今次咧就係用熒幕嗰個漠。咁咧，但係呢個熒幕其實佢 suppose 係唔喐啦，亦都係冇嘢可以喺裏面行噶嘛，即係行人，即係裏面，即係如果真係沙漠就可以有個人喺裏面行，咁你就明係咩事啦。咁咧，佢又似乎係又唔得嘅。但係somehow咧，其實你話，喺個電腦嘅世界，啲人係咪唔係行嚟行去咧？又好似唔係喎。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啊，俾人嘅联想啊，同埋个空间都大嘅，即系呢一个作品嘅一个剧名，其实我都几中意嘅。咁而咧，佢当初第一次发表嘅时候咧，咁佢就冇 OS 一嘅，咁 OS 就系我估而家都系大家嘅 operating system 系嘛， 系 咁样啦。咁 即系啲手机或者电脑嘅啲驱动程式啦。 系啦系啦，咁样，咁我所以咧，咁佢而家就一啫，咁我就忽然间谂嘅，会唔会其实佢之后会 upgrade 咧，即系要我哋不停 upgrade OS 十啊？10.6.8 咁咪而家，咁唔知会唔会有咁啊一日啦咁样咯。 即系喺呢个戏入面就描述咗好多现今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以及电脑或者互联网啦个关系究竟系乜嘢？呢、這个喺呢个戏入面嘅主题都摆咗一个好重嘅位，即系我喺睇呢个戏嘅时候，好似个剧情发展好似冇乜嘢去做，但系我就好感受到好浓嘅嗰样嘢，就系个编剧。好有一个主题就是想讲呢个互联网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嗰样嘢，佢揸得好紧呢样嘢，然后就摆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元素落去，去表达佢想讲嗰一样嘢。 呢个戏啦，咁其实佢个故事线唔系落得好重嘅，佢反而落咗好多位系喺个内容里面，就系关于科技啊或者网络。呢啲事情上面啦，咁譬如佢讲到好贴近嘅话题啦，即係佢讲到其中又话好多年前咁啊有 Pokemon 啦，咁係啦，咁今时 好多年前啦， 今时今日大家每个 Pocket 都会有个 Mon 啊，咁样咁就同 金句真 係，係啊，呢个真係金句，就同最近咁大家都好熱烈玩緊嘅游戏咁啊好有关啦， 係突然之间又兴返啦，真係 係啊，咁所以我係有少少觉得呢个剧本是有啲预示性或者预言性在里面，可以讲緊呢个科技嚟緊带嚟嘅恐怖性㗎，即係我自己觉得係几恐怖㗎，其实呢个世界即係嗰个影响力，一个游戏嘅影响力或者网络嘅影响力可以去到咁大，我自己嘅感觉睇完係觉得有啲恐怖㗎，真係 即係一个人可以上网上到癫咗㗎。 想到癫咗，或者佢会影响力，只不过讲一句，但系大家一扎人去行动啦，咁样。 因为 而呢啲事情其实唔系好远咯，其实系正正系发生紧。 即系我觉得我中意呢个剧本，都系觉得因为我觉得呢个编剧嘅洞悉力系好强嘅，即系佢会从我哋身边，其实每一日我哋都发生紧噶啦，即系我哋每一真系每个 pocket 都有个 mon 系咪？咁都发生紧啦。咁但系你未必就会用呢啲角度去睇啊，或者你未必会谂得咁远啊。咁但系我觉得佢嘅洞悉力强之外，佢都好聪明咯。因为咧，佢其实只系用咗一样嘢，就系讲个荧光幕。因为佢其实喺成个戏度咧，佢不停咁 update Facebook。status 嘛，就係佢嘅目標嘛。其實佢冇離開過個熒光幕嘅，但係咧，佢一個人，你諗下，如果呢個係一個寫實嘅戲，就只不過係一個人坐喺個 mon 前面冇喐咗一日啫嘛，即係就拍完啦呢個戲。OK， 好藝術電影。咁但係佢就將佢裏面嘅動作，或者係將即係個人物嘅內心或者佢嘅思想嘅嘢就呈現咗出嚟。咁佢就用一個 mon， 但係呢個 mon 其實係一個好細，我哋每日都會見到嘅嘢。但係咧，呢一個 mon 咧就係通去全世界嘅一個。个窗口咯，对佢嚟讲，即系佢间屋可以冇窗，个窗就又系望住个 mon 咁。咁但系你就见到，哇！喺呢通过呢个 mon 咧，其实佢根本就系见到全世界咯。咁呢个戏咧，佢宣传嘅时候有个 tagline， 我觉得几得意噶。佢叫做一沙一宇宙，唔知一 mon 一如来之类乜嘢，系啦，即系啲咁多系劲大。咁我觉得系啱，其实即系佢透过呢个 mon， 其实佢就不停 Facebook 上。 上網嘅時候，佢去揾張曼華去 hack 人哋嘅 account 嘅時候，佢就發現德日俊呢一個人嘅故仔，佢就發現嗰啲書信，咁而佢就忽然間有一種同佢覺得感通咗啦，咁跟住咧，佢上網又係佢又揾得翻阿斯諾登，因為佢哋細個嘅時候係一齊玩過Pokemon 嗰個遊戲嘅， 因為佢哋話嗰陣好多年之前，唔知啲聽眾真係仲記唔記得，就係話嗰陣 Pokemon 有一個卡通片喺個電視度播，然之後佢個熒幕度不斷咁唔知一秒鐘閃咗幾千下之類啦，跟住令到好似日本啊嘅一啲小朋友咧有一啲作嘔嘅狀態，跟住咧喺香港都 陽間症發作， 係啦，咁原來咧呢一個我咧同埋斯諾登咧曾經都係 一齊 有開過嘅，所以就認識咗咁樣。 唔係同埋佢哋喺個網上面嗰啲類似係 fan 級嘅頭幾個 number 嘅 fans 咁樣，所以佢哋就好接近啦咁樣。咁佢又係啦，即係佢你諗下，你透過個熒幕，其實即係我哋而家真係嘅喎，你真係唔知識咗邊個，嗰個人真係可能係斯諾登嚟嘅喎。因為我哋而家無論結識人啊，或者係嗰個資訊嘅溝通啊，各樣嘢都已經好唔同咯。咁佢就用咗呢一樣嘢，就令到佢呢個作品本來係由一個人，你諗下一個人就坐喺屋企度乜嘢都唔做唔喐嘅一個人，但係原來佢已經可以通往全世界，甚至係超越時空，因為德日俊係一個以前嘅一個探險家嘛。咁係啦，即係佢無論係通往一啲好遠嘅世界啦，通往以前嘅時空啦，又或者去一啲佢想象嘅世界，例如大空遊真呢一個女優嘅生活啊咁樣等等啦。咁你就見到哇，我覺得佢真係好聰明咯，即係佢點樣可以用其實就係最少嘅資源，但係就已經去到好遠啦。咁亦都係呢一個戲。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地方。 嗯，同埋好得意嘅佢用咗嗰啲書信啦，即係德日俊牧師嗰啲書信去對比咗嗰個男主角用 mon 去尋找佢嘅愛人啊，即係好似以前好似用書信係一個好唔方便、好唔發達嘅東西去傳遞感受或者傳遞想講嘅嘢。咁但係佢哋最後係佢同佢太太係可以一齊飲茶嘅， 即係 connect 到嘅， 係 connect 到嘅。但係相對於佢用 mon 好似傳遞得好方便啊、好快啊，但係其實佢揾唔到咯，佢揾唔到滿足唔到愛或者 connect 呢個嘅。想法啦，咁样 系啊， 呢个都真系同佢本身有个剧嘅英文名咧，好有关系。佢个剧嘅英文名咧叫做 Reflector。佢係來自一首歌嘅歌詞嘅，咁就係個歌詞就係話，I thought I found the connector is just a reflector。即係佢以為佢係同人哋去連接咗埋一齊啊，咁但係原來嗰個只不過係佢反映出嚟，即係佢自我嘅反射咯。咁呢個就係喺個劇本嘅角色上面，我同埋他。呢兩個即係男仔他嗰、那個，佢哋嘅關係係啲乜嘢呢？亦都係我諗引發咗我哋睇嘅時候嗰個想像。咁你哋兩位又會覺得呢個我同埋嗰個他男仔他嗰、那個啊，好煩嘅男仔他女仔他。咁但係嗰個男仔他嘅關係 女仔啫，所以我哋直情將個女仔他就叫做 張曼華 啦，或者叫女仔都得。 因為嗰個女仔就會飾演幾個角色嘅。 係啦， 不過我哋又跳開嗰個部分先。我同埋他之間嗰個關係又係啲乜嘢咧？ 他好似系几乎场场都有出现嘅，即系佢同唔同角色都好似有个交流咁样，又或者去出现去叙事咁样，即系去叙述翻嗰个角色嘅谂法或者意识形态咁样嘅。 系啱冇错，即系佢真系好似一个意识形态咁样样。咁因为我睇咗两次演出啦，即系我估我嘅感受会系唔同嘅，即系唔知你哋其实咁。一開頭睇就咁他同我嘅時候，咁你哋連唔連係到佢哋係一個點樣嘅關係，或者係即係咪好難去解讀㗎？ 佢同我個關係好似係密切啲嘅， 嗯， 係嘛？ 我 覺得佢好似我哋有時睇啲戲咧，咁嗰個角色面對住一塊鏡，然後那個鏡入面咧嗰個人講一啲嘢俾現實嗰個角色聽，跟住佢哋喺度對話， 係啊， 即係有種咁嘅感覺喺度㗎，我覺得，咁即係有啲邪惡嘅面目咧，就喺個鏡度喺度講嗰啲好邪惡嘅嘢出嚟。唔可以噶，唔可以咁样做噶。跟住个镜入面，佢就话要做， 要做， 好似系嗰一种嘅感觉，嗰个关系。 咁佢，我觉得如果系咁，佢个设定同佢嗰个剧名嗰、那个英文剧名系极之做得非常之好 吻合。 吻合咪就 reflector 咯。你以为 connect 咗，原来一路都系自己个魔鬼喺度讲嘢啦。咁样 呢个都几得人惊啊！ 系啊，几得意啊！我觉得，同埋即系我睇演出嘅时候就几清晰下嘅，因为始终有人演俾你睇，咁亦都冇嗰个所谓嘅几多人称嘅一啲混乱啊嘛。咁其实我就一路就我都知道佢系。 嗰個我嘅呢個分身，或者係個我嘅一種意識咯。可能係嗰個我嘅未來嘅意識，或者係一種即係總之一種分開嘅嘢。咁佢未必係當刻嗰個意識嘅，甚至我覺得如果就內容嚟講咧，佢會成日都話，即係佢成日都會話翻佢喂食嘢啦，你肚餓，即係好似佢比較冷靜啲，又或者佢係比較事過境遷一啲嘅一個人。咁但係嗰個我咧就永遠係一種癲狂嘅狀態嘅，即係佢一唔係就話食咗好多杯麵，一唔係就話係咁打字，一唔係就用粗口鬧人，咁總之係唔係好冷靜嘅。咁咧咁啊，他就比較冷靜一啲。 同埋呢種寫法咧，令到我睇落佢更加 lonely 咯，即係嗰個男主角我咧，其實佢係冇機會同任何人對話噶嘛，基本上佢就好似寂寞的十七歲咁樣 打電話俾自己 同自己傾偈咁樣，所以個感覺係好 lonely， 即係。同時同個主題都好吻合，就係網絡世界帶出嘅一啲嘅其中一啲嘅問題咯。 佢用一個角色，好似兩個人喺度對話，感覺上係有交流嘅，但係原來想帶出嘅就係佢係冇人可以同佢傾偈，佢嗰個 lonely 嘅狀態，反而係多咗一塊鏡啦，同佢傾偈嘅時候會更加可以帶到出嚟。咁呢個喺個編劇嘅手法上面，其實係咪一個常用，即係多唔多會咁樣用？ 都係一種手法嚟嘅，即係話其實你會將一啲嘢外化啦，我哋叫做，即係明明其實佢就係你心裡面諗嘅一樣嘢嚟嘅，即係都係你嘅諗法，但你就要將佢外化，即係變成另一個角色，咁你就於是就可以同佢交流。咁其實一嬲都有啲咁嘅做法嘅，不過當你咁樣做法而又將佢命名為我同埋他一個咁嘅定位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冇咁常見嘅一個做法咯，但都係比較新啲嘅做法咯。咁而我覺得依、這個即係頭先咁講到佢好似哇好 lonely 好慘咁咧，咁但係亦都由於呢一個他呢個角色，佢有少少敘述者嘅角色啦，而佢係有少少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串串共啊，即係有少少衰地嘅講嘢，即係佢會成日。笑翻自己嗰個我嘅，即係 自嘲。 咁於是佢嗰個其實嗰個幽默感又相當重嘅，即係你知你已經幾日冇沖涼咧，我知道。即係佢會有啲笑翻人啊，笑翻個世界啊，即係指出翻喂，其實咁樣好荒謬啊。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好嘅方法去呈現翻。因為如果咧，其實一味就係我呢個角色不停咁樣沉溺同痛苦咧，咁觀眾咧十五分鐘之後就唔同你咁痛苦噶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會即係比較又有輕鬆嘅部分啦，咁亦都。可以俾觀眾抽離啲，見到哦呢、這個狀態其實依佢真係每秒鐘寫3000個 Facebook status 真唔掂喎，即係其實呢啲咁我哋日常其實成日做啊，係咪先？咁但係你咁樣佢咁樣放出嚟，你就即刻睇到個荒謬咯。咁變咗我其實嗰個荒謬感啊，嗰樣嘢都即係好重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单单地荒谬，因为喺入面咧带出咗一个嘅角色叫做德日俊啦。咁我睇过一啲访问咧，咁我编剧亦都系根据住应该话参考，即系睇过啦德日俊嘅一本书叫做《人的现象》。咁佢亦都好想将呢本书入面嘅一啲嘢透过呢个戏啊带出嚟。咁而佢亦都将德日俊呢个人啊摆咗喺呢个剧当中。咁我哋会见到德日俊嘅一啲经历。咁佢喺呢个戏入面嘅作用又系啲乜嘢咧？ 某程度上，我觉得咧，其实呢个戏头先我哋讲到啊，好荒谬啊，或者有搞笑嘅部分啊，有痛苦嘅部分，但其实somehow佢都系一个几浪漫嘅，即系佢有一个好浪漫嘅位嘅。咁就系呢个德日俊佢写嘅情书，即系好似搞笑咁讲，哇！即系以前我哋就会写信啊，即系慢慢斗一封信写靓佢，抄靓佢，跟住就寄俾你中意嘅人啦，跟住仲要等嗰个回信啦，即系一种。等待咁喺呢個德日俊其實喺呢個戲裏面經歷咗嘅嘢就係講佢喺個沙漠嗰度嘗試去掘一啲考古嘅一啲物品啦，我估係咁跟住咧佢就被困。 跟住咧就迷失咗，咁佢就喺个沙漠嗰度咧就自己一个人咯。咁你就谂下，咦，其实呢个德日俊嘅状态就系好似而家呢个我呢、這个主角，其实佢都一样，虽然一个系喺沙漠，一个系喺另一个荧幕，一个系 mon， 一个系咩？咁、但系其实佢哋都系喺一个好似头先咁讲，就系、是、一个好 lonely 嘅状态。而呢两个人其实系用紧唔同嘅方法去面對呢一個狀態咯，因為德日俊咧就係、是，哇！佢見啲風沙埋嚟啦，即係嗰晚咧，直頭俾啲風沙擁住佢啊，唔知會唔會死啊，唔知會唔會見得翻佢嘅愛人 Lucy 啊等等。跟住佢唯一覺得可以同嗰個女人 connect 嘅就係佢心口仲袋住佢送俾佢嘅茶包啊咁樣樣。咁其實佢都係一種 lonely 嘅狀態。咁但係你就會見到，咦？呢、這個德日俊佢係有一種安然嘅，佢 係 有個寄托係啦。咁佢仍然都系啊，有种力量喺里面支持住佢继续行，而佢系知道我系会翻到出去嘅。咁然之后佢仲可以有个好冷静嘅心情咧，就去观察，就系、是、哦，原来我明白啦，沙咧就并唔系爱嚟翁死我嘅，即系其实佢系俾我一个启示嘅，咁样。咁所以呢一个角色深刻系有少少神级，即系上咗神台嘅咁啊状态啦。咁就同嗰个好痛苦，仲喺个迷雾里面挣扎嘅我，就系、是、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同埋似乎系我对于即系一个哇一个叫咩，即系好似一个期待或者系啊呢种人，即系如果我可以做到呢种人嗰种喺沙漠里面处之泰然咁，你话几好咧？即系有一种咁样嘅，可唔可以叫仰慕咧？即系嘅状态咯。 但系佢同喺剧入面嗰个我咧，系冇一个交流喺入面嘅，佢纯粹系俾咗一个咁样角色俾观众嘅啫。 系啊， 系啊，因为喺个戏应该喺个剧本一开头咧，佢就系讲到我咧喺网上面搜寻嘅时候，就带咗日德日俊呢个名出嚟，然后佢见到有呢个名，但系佢冇 click 入去睇。咁但係呢喺個劇本入面呢之後就立即去講德日俊係啲乜乜乜啊，佢發生咗啲咩事啊。咁呢個德日俊係冇同個角色之間做過任何嘅交流。咁樣喺個劇本上面係個編劇係特登唔俾佢哋當中有啲乜嘢，係純粹將嗰個思考俾咗觀眾係咪呢？ 都係呢、這個感覺都強烈嘅，即係俾個思考觀眾，即係純粹就係俾你見到所謂兩個人物，即係佢哋係一個對比人物，佢哋就係會唔同咯，即係佢哋面對嘅處境係有一啲類比嘅狀態嘅，咁即係譬如頭先講個沙漠啊，一個就係熒光幕嗰個沙漠啊咁樣啦，咁跟住但係佢哋即係呢種咁嘅對比其實都係常用嘅，即係你就係將另一個 character， 即係另一個人物佢會點做咧，佢會有咩感受咧，就同你而家嗰個主角或者是另一个角色去对比，咁就令观众去自己去想或者自己去判断咯，咁就可以。 讲开沙漠咧，即系好多新闻本啦，或者以前嘅剧本都有嘅，即系会通常一个剧本里边会有好多符号啊、意象啊、意境啊咁样，即系譬如沙漠咁同荒漠啊，咁其实同埋佢当中有提到好容易口渴噶，某啲角色斯诺登啊，或者系我啊，咁佢都话我要饮水啊，咁样咁呢啲其实系有冇啲咩意思或者系刻意安排喺里边嘅咧？嗰啲嘅符号。 我又唔系啲咩符号学嘅专家啦，咁即系我都觉得呢啲就都系读者或者观众可以即系自己去解读嘅，其实好多嘢都。咁如果你问我就系而家我哋咪会即系，譬如如果你生活好枯燥啊，你嘅爱情生活唔美满啊，咁就好 dry 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因为佢其实佢嘅人物就系有一种咁嘅状态咯，即系所有嘢都系事事不顺啊，即系跟住俾啲沙拥住啊，一唔系就喺个荧光幕度揾唔到自己要嘅嘢啊，明明想行出窗口吸下新鲜空气，点知 窗口都系个荧幕， 都系个荧幕啊，永远出唔到，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嗰个饮水嗰种口渴，可能我估啦，我唔知道系咪真啦，即系佢可能都系源于喺沙漠嗰度好缺水嘅一种咁嘅身体状态，咁但系佢就会将呢样嘢就即系发大佢嚟搞咯，即系变咗喺唔同嘅情况底下，啲人都系想饮水咯。咁而最得意嘅就系有冇发现佢最尾其实就系讲德日俊同佢個太太，只不過乜都唔做，飲一杯茶咯， 係飲個花茶。 係啊，而我覺得嗰個滿足或者嗰個所謂釋放，就係喺嗰個位咯。係啊， 嗰個意境係，我覺得就係嗰個意境或者俾觀眾思考嗰樣嘢係大過套戲入面嘅劇情，即係 劇本或者係個編劇想表達嘅嗰樣嘢，就譬如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大家真正需要嘅係乜嘢啊？呢一啲嘅意識，呢啲嘅諗法咧，係大過於嗰個戲劇入面真正發生嘅事件咯。好似即係我有個咁樣嘅諗法，而究竟人與人之間點樣去聯繫埋一齊咧？咁呢個亦都係喺個成個戲入面想即係俾大家思考嘅一樣嘢。究竟網絡係啲咩咧？跳出咗個網絡入面，我哋點樣同人哋去實際地去交流呢？好似最後嗰一場就係講我同埋嗰個女角啦，即係張曼華啦，佢哋好似一個真正嘅接觸啊，而唔係喺網上面啊，而係喺嗰個我啦，佢崩潰咗之後，張曼華突然之間出現咗，然之後同佢直接地一啲對話。我哋都當然唔知道係咪真真正正地去實在地交流啦，但係從佢哋嘅對話之中，好似係終於可以揾得翻佢要嘅嘢，揾得翻張曼華，亦都揾得翻點解張曼華會離開咗嘅原因。咁呢個位好似係，亦都會係編劇佢想講嘅一個訊息啦。 係啱啊，因為咧，其實佢你話劇情真係唔係即係呢種戲唔係真係追劇情嗰種嘅。咁佢你話個主題好強烈都係啱嘅。咁我覺得同埋佢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佢有一啲嘢係好隱晦嘅，即係如果你唔好細心咁樣去閱讀。其實咧，你就可能會 miss 咗，但係其實係重要嘅。譬如話最尾嗰場戲，頭先提到，咁我好想講呢場戲，因為咧最尾嗰場戲即係講佢已經即係崩潰啦，攬住個熒幕冇嘢做啦，跟住呢個女仔走出嚟。咁頭先好似話係呢個係唯一比較真實嘅，因為真係好似佢唔係 through 個熒幕啦，咁應該唔係 through 個熒幕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女仔係咪真係有真實咁走出嚟，你都係唔知嘅喎。即係會唔會都仲係佢繼續係佢喺度諗緊嘢，或者佢回想，或者你唔知道。咁但係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點樣安排呢一場戲裡面嘅對話係俾邊一個人講。咁咧呢一場戲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個女仔出嚟，其實得幾句嘅啫，就係個女仔出嚟同佢講就話啊，即係離開你嘅原因就因為我唔再中意啦，就係咁完咁樣講完啦。咁冇嘢講， 同埋唔承認佢叫張曼華。 係佢就話其實你即係 你 搞咁耐， 我做張曼華， 都只不過係啦，不過都係你自己嘅想象，即係個現實都唔係咁樣嘅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咁其實幾句嘅啫。咁但係你有冇？我發現佢最尾咧，其實呢一個我呢個男主角啦，有一句台詞就係 sorry， 跟住咧女仔冇出聲，然之後咧就係個他嗰、那個男仔他就講多謝咁樣嘅，咁咧你會發現咧，即係喺即係首先第一咧，就係我通常教寫劇本咧，我就話其實呢個世界上咧，只係得三句台詞係即係值錢嘅啫。係啦， 呢三句嗱袋住啊，大家好緊要啊。 咁咧三句台詞係值錢，而嗰三句台詞係最難講嘅呢個世界上面。咁好明顯，第一個就係對唔住啦 ，sorry 啦。 第二句就係多謝你啦。 多謝。 咁第三句係咩啊？ 就是不出声啦 就是不出声无声性。第三句呢就梗係我爱你啦。咁其实任何嘅剧本或者即係我自己认为啦，即係任何剧本任何台词到最终都只不过係想讲呢三样嘢啫。係咪 咁呢个戏就犀利啦，就讲咗两样嘢。 咁佢讲咗咦咁但係呢点解我话重要呢，就係因为其实你讲而令人觉得舒服而令人觉得嗰样嘢係顺其自然呢係好难㗎。呢个就係編劇最难嘅地方。但我覺得佢呢兩句 sorry 同埋多謝咧，都係出得順其自然，同埋即係哇！你見佢糾結咗個幾鐘之後，忽然間解決咗，然之後忽然間佢講一句 sorry， 講一句多謝，你會覺得好舒服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鋪排得好嘅。而另外就係佢將呢兩句嘢分別係俾咗我同埋他去講。咁咧，就算你之前有一路有幾多嘅疑惑，一路有幾多哎呀，究竟個他係邊個，同我有咩關係？喺呢一度就呢一個咁細微嘅處理，其實佢已經俾咗個好清晰嘅答案。俾你咯，系啦，就系呢两个咪就系都系佢，即系都系同一个人嘅分身咯，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佢即系处理得好靓嘅一个地方。而最尾再加多场戏就系，哇！嗰两公婆终于克服咗嗰个 得日进嗰两公婆 系沙漠，然之后就翻去饮一杯花茶，哇！完，咁我就觉得哇，忽然间就好舒服啦，好舒畅啦，咁样样。 系啊，一个俾大家好多想象、好多思考嘅一个剧本啊。荒漠行人无好 OS 1啊，睇下嚟緊会唔会有 OS 2 OS 3继续 upgrade 落去啦。咁我哋今日嘅一劇之本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呢再同大家讨论其他嘅劇本。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